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中国评剧院北京群众艺术馆和北京文艺广播联合举办的评剧之友大赛第七场复赛的实况录音。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戏迷朋友们， 大家 下午好。为庆祝中国评剧院建院50年，由中国评剧院、 北京群众艺术馆、 北京文艺台联合主办的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复赛第七场 现在开始。 那么现在我们就比赛正式开始，第一个上场的就是由崇文区文化馆为大家选送的选手王培，他演唱的曲目是刘桥选段《小桥送线》。 一号选手王培的演唱，接下来是二号选手张建立，他今天演唱的曲目是《会计姑娘》中的选段《好一匹四脚踏雪的枣红马》。 好一匹四脚踏雪枣红马，我老黑心里开了花，他是人民公社的好劳力，我们要日夜精心过养。 上当，咱们的生产多么需要它，不怕累，指望他边土吃地边的好庄稼，指望他拉着咱们走过幸福桥，指望他别在这余孽河畔不自拔，指望他一心爱舍无牵挂，指望他爱舍如同爱自家。 那么下面要为大家演唱的是三号选手王金霞，她唱的曲目是《野火春风斗古城》的选段《牢房内》，这是一个喜彩莲喜派的唱腔。 昼夜不安当叫娘跑就痛，娘心情愿顾不得冒风雪东跑西颠，搞革命而光荣，娘也露脸，母子们可算得心心相连。狗强盗逼娘的口供瞎了狗眼，妄想叫我招出来地下的名单。冬儿啊，你为党工作放心大胆，娘要用这条老命保你们安全。 接下来是四号选手杨春明，他是密云文化馆选送的，他今天演唱的曲目是《无双传》中的《曲江池》。 曲江那人人欢乐，我成烦恼。 看不见你的书 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五号选手张琪英，他演唱的选段是乾坤带的选段《满园春色》。张琪英来自河北永清，他是一个售货员，但是他非常热爱评剧。现在就请大家欣赏他所演唱的《满园春色》，有请张琪英。 命如芒，惹下祸端，抚慰过一片丹心，表父愿妻在家分享到高，祝福 掌声，请出十九岁的田京师大的田翔同学，有请。你好，田翔同学。 您好。 我来问你，你什么时候喜欢上评剧艺术的？ 就是从小吧，就对戏曲这门艺术啊有所关注，没有产生什么反感。那么我觉得就是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两年，尤其对评剧，就是今年的年初吧，看过一个演唱会。我觉得进了剧场以后，是一个良性循环。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这种舞台艺术，我就尤其我在天津嘛，要是一有演出，我就会跑到剧场去看。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走进剧场，会被这种舞台艺术迷住的。 说得太好了，那我再问你，你喜欢上评剧艺术，对你的学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是播音主持。我觉得那个这个应该是一个杂家嘛，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懂一点，所以我觉得喜欢评剧，我觉得对我这专业也是很有帮助的。 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你为大家演唱的是什么？ 就是唱刘巧儿当中的《采桑叶》选段。 好，谢谢大家，有请。 谢谢，谢谢田翔的演唱。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田翔的妈妈也在现场，让我们感谢田翔的妈妈培养了这样一个大学生，也为我们评剧事业培养了这样一位优秀的评剧爱好者，我们大家用掌声感谢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我们每一次每一个月的复赛都会发生很多感人的事情，我们都要向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也怀着同样的心情给大家介绍，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很早就报了名，然后我们通知他参加这个月的预选的时候，他把情况告诉了我。他说，李老师，本来我不想参加了，因为没想到报名以后，我前几个月刚刚做了一个大手术。后来我说，我非常担心他的身体，我说你是不是就别参加这个竞争了，因为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我也怕他心情不好。但是他跟我说，李老师，报了名我一定要参加，而且我的家人，我的爱人，我的孩子都支持我参加。但是他很遗憾没有能够进入复赛。那么我们想今天把他作为特约嘉宾，把他介绍给大家，把他的歌声介绍给大家，大家说好不好？好，现在有请来自哈尔滨的李松鹏。他本人是公务员，他的孩子非常争气，电影学院毕业以后在北京定居，他现在和孩子在一起，把你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我首先感谢评剧票友大赛的组委会和领导们给了我这次参与和学习的机会，同时呢，我也祝愿所有的票友同志们身体健康、幸福、长寿，每天都有个好心情。谢谢。 好，谢谢你的祝愿。你今天给大家演唱的曲目是 《七贤莲》当中的《见皇姑》。 好，请听李松浦为大家演唱《见皇姑》。 Cheers! 谢谢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接下来是七号选手冯志琴，他今天演唱的曲目是祥林嫂中的选段《我一见喂癞子》。 Ah! 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八号选手李宝燕，她来自锦州，她也是在北京工作的女儿给她报的名，她是锦州邮政系统的职工，她是多年的文艺爱好者。那么今天她给大家演唱的曲目是杨三姐告状的选段《尊厅长》，有请李宝燕。 厅长， 谢谢李宝燕激情高昂的演唱。那么下面为大家演唱的呢是九号选手刘淑香，她来自我们北京平谷区，大家知道平谷是一个也可以称为是评剧之乡啊，那里的爱好者非常多，他们一直在自发地进行着积极的热情的评剧的业余活动。那么今天为大家演唱的刘淑香就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之一。刘淑香的演唱呢非常抒情，声音非常优美，现在就请欣赏她演唱的花为媒的选段。好一个俊俏的女子，有请刘淑香。 来有请孙国辉今天带来的曲目是金沙江畔中戏迷朋友非常脍炙人口的一段选段，那就是小酸枣。 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我们给大家介绍下一位的参赛选手。下一位参赛选手是11号选手，他叫张金英，我们很多评剧爱好者对他都非常熟悉，他是我们在首都非常活跃的一个评剧爱好者，也可以称为是一个评剧的老票友了啊。他的演唱特点呢是吐字清楚，韵味醇厚，大家一会儿可以欣赏一下。他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曲目是小女婿的选段《鸟入林》。 谢谢张金英的演唱。大家知道我们的选手来自四面八方，也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有农民，有工人，有公务员，有售货员，同时还有公安战线的公安干警。下面为大家演唱来自天津的何青，就是一位公安干警，同时也是评剧爱好者。他给大家演唱的曲目是杨三姐告状的选段，一见哥哥上锁条。好，有请何青。 常感谢和清的声情并茂的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评剧院、北京群众艺术馆和北京文艺广播联合举办的评剧之友大赛第七场复赛的部分实况录音，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朋友们，今天在这里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歌颂党、歌颂人民英雄的几段京剧唱段。好，先请朋友们欣赏智取威虎山，关怀扮演杨子荣，迎来春色换人间。 Ha ha! 共产党员。再请欣赏现代京剧《杜鹃山》当中的两段唱段，杨春霞扮演柯香，家住安源。 Thank you. 乱云飞， No!